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 我期待 期待，这是在张雨生过世之后，通过现代录音技术加上桃子的声音，有了男女的对唱版。 我看有报道说张雨生发掘了陶晶莹，其实两个人并不是师徒关系，而是师兄妹的关系。当时喜欢唱歌的陶晶莹高中就参加了木船民歌的比赛啊，当时就结识了张雨生。考上大学之后发现张雨生是学长，于是跟着他参加了社团，之后被张雨生推荐到了飞碟唱片。在飞碟推出几张唱片反应平平，后来飞碟唱片全线被华纳收购，陶子和大部分主创都转签到了风华唱片。1999年，我变了成了陶子歌唱生涯的转折点。我们来听袁惟仁作词作曲的这首《离开我》。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，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，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，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，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 在歌唱生涯早期，陶晶莹可以说是多风多雨，首张专辑等了三年，之后就算大秀个性，甚至玩起了当时时髦的电子风，推出了专辑《电子情人》，可惜她并没有获得大众的认可。1999年靠《我变了》专辑逆风翻盘，主持的综艺节目拿到金钟奖。1999年对于陶晶莹真的是太有意义了，所以今年所举行的人生首次大型演唱会的标题就是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。同时今年还推出了新的专辑叫谢谢陶晶莹。1996年陶子就坦言，我知道我不够漂亮，那现在呢她越来越自信啊。新专辑当中有首歌叫做你本来就美，下面我们把两首跨越22年的歌放在一起来送给大家。首先来听你本来就美，然后是陶晶莹的我知道我不够漂亮。

想拥有我每一秒，你今天就要。我飞的机会太多，有时因为你，有时为自己。我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。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。 首陶晶莹的情歌代表作《太委屈》，用最女人的心情唱出痛心无奈的情伤觉醒，走路去纽约唱出了女人为爱情的义无反顾和卑微。台上台下，陶晶莹都展示了她的真性情，因为心直口快常常引来争议，当然她的真性情也展示在了音乐当中。曾经桃子被问到，前男友要结婚了，你是否要祝福？那这首《我不祝福》便是陶晶莹给出的答案，干脆的答案呢、啊？这并不是一种绝情，分手之后不打扰对方便是最好的祝福。 几个字谢谢听听，为了保持礼貌的语气，几句话断断续续，确定我们已经不熟悉。偶尔我就慌了神，忘了现在的关系，过去是过去，我的存在不再依赖你。最多几个深呼吸，最长几秒钟迟疑，我就会放下你。我不说 让你要借口觉得不快乐，还抱着如 到陶晶莹2013年的标题曲《真的假的》，写男女情爱当中许多真真假假的现象，由周杰伦作曲，林夕作词。无论是历经风雨的飞碟时期，首唱成功的风华时期，延续温暖的海蝶时期，还是如今事业家庭双丰收，依然不忘初心再发片的时期啊，音乐里的陶晶莹始终通过歌声展示作为女人的自信和温柔。我们接下来来听桃子的这首《女人心事》。 冬季的咖啡座，幽暗的沙发里，总有几张休息的脸，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，像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。